郭林半眯着眼睛不开口，两个人就站在寒风里对着。 靠，你俩能不能换个地方谈恋爱？老子受不了了。 说实话，耿伟不愿意做个打扰别人含情脉脉的电灯泡，但他实在是挨不住了，他脚都快冻麻木了。甭管这俩人是要互干还是互砍，总得换个战场。再待三分钟，他估计要送医院截肢了。其实时节还没到冷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晚见鬼的风特别大。郭林被耿伟的抱怨拉回了点理智，他收起枪。 下楼吧，这里面我长期安排了一个房间，以后碰头就固定在这里。 乔家本来走在最后，听见这句话忍不住探头问了一句， 你现在还走公账吗？这是暴风的钱还是你们那个凶了吧唧的队长的钱？ 最前头的耿伟因为这句话差点没栽个跟头。郭林习以为常的沉默以对，对乔家这张欠抽的嘴他比谁都熟悉。时间或许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有些人的有些毛病大概这辈子都改不好了。郭林打开门的瞬间，耿伟先冲进去找空调，乔家上下左右的扫了一圈，忍不住点点头。 林公子现在果然是不一样了啊，这比以前有面多了。 他在医院躺了一个月，不代表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调侃了一句还不够，乔家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忍不住又追了一句， 听说你还改了个挺棒的名啊，林静，你干嘛不干脆叫自己林警官算了？ 这名听起来还不如林郭呢，好歹后边这个能混个直白。乔家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就笑了半天，觉得这种既缺心眼儿又带了点嚣张的事儿，也就郭林干得出来。傻子都懂他的镜子谐音是个井，这人真是唯恐暴风不天天提防的。不过显然被乔家划分在傻子这个范围的人不在少数，起码耿伟就没听懂他们俩的对话。 哎，对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起这么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乔家忍不住笑出了声，而郭林有点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然后把自己跑远的话题拉到正轨上。 你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既然大家目标一致，我们以后就得打配合球。 郭林话还没有说完，乔家突然往前凑了一下，他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郭林。 你还信我？ 郭林平静地保持着对视的姿势，留给了乔家很长的沉默。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有些心情和心思是没办法彻底说清楚的，但是他是个相信自己直觉的人，他做警察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判断也不是瞎的，有些事儿他想依照心里的感觉去做决定。乔家读不懂郭林的心理活动，但是他能看懂对方的眼神，他们两个人现在再提信任这个字眼或许多少有些可笑，但是即便如此，郭林还是愿意再赌一把，这就是他喜欢这个警察的原因。哪怕在一般人看来多么的不合情理，郭林依然敢想，依然敢试。 放心。 乔家嘴角噙着一抹笑， 这次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蹲着我不站着，你让我躺着我绝不趴着。 耿伟冷冷一笑， 哼，你躺着有屁用，暴风能让你躺着抓吗？ 暴风不好抓，不等于不能抓。 郭林沉声打断耿伟和乔家无意的斗嘴，他随手拿过旁边的纸，在上面画了一张关系图，上面有黑豹，有暴风，有驼子里，有雷可人。可就在这些人名之外，郭林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一直以来，暴风之所以难抓，一来是因为他作风太狠辣，不留线索，二来是他太懂得借刀杀人，渔翁得利。我们警方有不少关于他的资料，却没有一个能够名正言顺地跟他挂上钩，除却他手段高超之外，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郭林这个时候开口，就是十足十的侦缉队队员的味道了。耿伟见怪不怪的不作声，等他继续说。旁边的乔家却饶有兴味的捧场点头。 奇怪，很奇怪， 这种谄媚外加调侃的态度让耿伟瞪了他一眼。郭林则是听若罔闻的用笔点了点那个问号。 我觉得暴风的背后还有人，有个人一直引在他后面，帮他处理了很多他处理不了的或者顾及不到的事情。 这世界有黑就有白，有正就会有反，暴风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顾虑到，他必然有缺失的地方。可是这么多年前赴后继，多少人都没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丁点的问题，只能说明他不仅仅是依靠着台面上其他人所见的力量在打这片天下。而那个人不被揪出来，暴风就没那么容易被抓到漏洞。乔家听到这里皱了下眉。 那这人是谁？ 能够跟暴风合作的一定不是泛泛之辈，他这在明面上都这么难对付了，如果还有一个人一直隐藏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手段和用心都不输给暴风，他们岂不是要一下子对付俩？忍不住抬头看了郭林一眼，乔家在心里叹了口气，还是和以前一样，什么不麻烦他不去招惹什么，这下想留住小命估计真的不容易了。想要挖出暴风后面的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毕竟那个人能隐在背后那么久，就说明大部分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出面。所以按照乔家对这种人的了解，他认为需要给些刺激，刺激还不能由别人导致，必须是直接来自暴风。而这对郭林来说倒不是个麻烦的任务，因为暴风这人本来就不正常，一个普通人想让他突然做些疯狂的举动确实不太容易，但一个本来就有点疯的人稍微给个刺激就足以让他给出反应。暴风这个人不缺钱，不缺人，不缺地位，他唯一缺的是控制权。所以郭林认为唯一能让暴风心动的是让他拥有制毒工厂。当然这事儿不能直接跟暴风聊，所以乔家跟着的黑豹就成了最佳的人选。其实乔家之前跟过的几个老大，黑豹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他既不是黑狗二兄弟那种没脑子只会傻喝闷睡，也不是暴风那种阴沉狠辣。黑豹能够今天的一席之地是因为他为人图稳，而且特别能沉住气，就像三国鼎立到最后拿到了天下的是司马家。黑豹的原则是只要不败就有赢的一天，所以这样的人要激进起来反而比较麻烦。乔家从跟郭林他们碰头之后就一直在想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让黑豹开辟疆土。就在他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契机时，老天爷送给他一份大礼。黑豹在白粉市场的货源一开始跟其他人就不是一条线，自从暴风出面开始清理台面上的势力范围，驼子李、雷可人这些多少都会受到牵制和影响，只有黑豹可以按兵不动，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供货来源。黑豹的本名是尼豹，是少数民族，原本一个家族都在广西，黑豹也是因缘际会才转到北边发展，但是由于根基还在广西，相比依赖云南那边线路的暴风他们，黑豹多数是靠家里的线来捕获，虽然量不大，但是基本上足够稳定他在城中的地盘。而负责给他供货的就是他的弟弟尼虎。事发的起因是黄静和杜子平他们在云南接连开始了三四次重大行动，其中一次行动中发现了一条跟广西关联的暗线，一路追查下去竟然顺藤摸瓜地抓到了尼虎家族的实证，所以尼虎落网了。这件事儿对黑豹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乔家那天刚到黑豹经常出入的会所，就看到黑豹在大发雷霆。他跟了黑豹也算有一段时间，还是头一次见黑豹失控成这样，当时满地都是被他摔碎的酒杯酒瓶，桌椅翻倒一片狼藉，地上还躺着几个不知所措触了眉头的小弟。乔家咬着烟溜达到最外围，捅了一下旁边的小弟， 豹哥这是怎么了？ 小弟吓得浑身都在打哆嗦，但是又不好得罪乔家，只好压低声音地回了一句， 不知道，从刚才接了个电话就在发脾气。 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已经尽量放轻，还是引起了盛怒中黑豹的注意力。 乔家眼看着后者一个眼神瞪过来，不由自主的就往后退了一步。